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五十七集。第二天清晨，天蒙蒙亮，主子们还睡在被窝里，奴婢们已经忙碌起来了。挑灯的挑灯，洒扫的洒扫，做早膳的做早膳。前西四所是宫里头的画外之地，奴婢们一般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。自从沈珏来了以后，虽然不要求他们像别的宫院一样起早，但至少要赶上领早膳的时辰。因为能吃上早膳，大家并没有什么怨言，再加上沈珏一向赏罚分明，待人和善，大家知道了沈珏的好，也不便多什么嘴。夏侯恋受伤的时候不管这些，关在屋里睡得昏天黑地，现在伤好了，便自觉起来做事儿。少年人力气足，洒扫庭除的一应杂活都包揽了。和他一块扫地的太监们年纪也不大，十二三岁的年龄，正是活泼的时候，几个人一碰头又在那儿瞎嘀咕起来。 嗨，四喜哥，我方才去御膳房领早膳，您猜我碰见什么了？ 夏侯恋还没接话，其他人倒争先恐后地问道。 嘿，你看见什么了？难道是新入宫的秀女们？哎呦，听说那个个是天女下凡似的，让咱皇上挑花了眼。 呸，你裆里缺了一块还能想女人？ 小太监斜了那人一眼，继续道， 玉清池啊，昨晚有人落水了，死得好惨呐、浑身上下跟发了面团似的，戳下去就是一个窝。 有人不以为意道， 不就是溺死吗？咱大齐开国到现在，玉清池溺死了多少人了？宫妃、太监、宫女儿、猫啊狗的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 小太监道， 哎呀，要说他也倒霉呢，御林卫的大哥说呀，这人呐，半夜从御膳房偷了金杯银盏，估摸着是打算送到琉璃厂去卖呢，谁曾想啊，走路不留神摔了一跤，赶巧了桥栏杆裂了一块，人就翻下去了。 皇上在西院新修了一个豹房，许久不曾来后院，这些太监宫女就不把洒扫修理当回事儿了，栏杆裂了都没人发现，幸好死的是个偷东西的小太监，要是哪个贵人装了这备孕，可得有一堆人倒霉了。 夏侯恋插嘴道， 哎，说了半天还没说死的是谁呢。 小太监摸了摸头道， 哎呦，忘说了，是御膳房的刘公公。 夏侯烈默然一惊，不吱声了，心里七上八下起来。昨夜沈珏出了趟门，该不会和这事儿有关吧？夏侯烈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事儿十有八九和沈珏脱不了干系。四喜不就是因为调戏沈珏被他弄死的吗？沈珏心眼小，又是世家出身，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，纵然当了奴婢，心高气傲的脾性却改不了，哪能容忍这样的羞辱？不剥了那死太监一层皮就是轻的了。这人儿怎么能这么胆大？就算是夏侯恋自己要在皇帝眼皮底下动刀子，也要掂量掂量。夏侯恋放下手中的活，四下寻觅起沈珏来。沈珏不是个闲人，鸡零狗碎的事儿一箩筐，这会儿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转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在回廊碰见了。沈珏刚从真宫局回来，手上捧了娘娘们的下衣。宫里的人从来看人下菜碟，像钟粹宫、永和宫这些地方，太监们早巴巴地把下衣送过去了，只有前西四所这等人闲狗不理的地方， 沈觉要自己去催个三四遭才能拿到。迎头碰上夏侯恋，也来不及搭理他，夏侯恋自己却跟上来了，在旁边低声问道： 刘德义死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 沈觉瞥了他一眼道： 知道，怎么了？ 夏侯恋瞧见他神色淡淡的模样，摸不准这事儿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，踌躇道： 他真是自己跌进水里的？ 当然不是。 沈觉回答的倒是爽快： 就是我干的，怎么着？看不出你还有这善心，跑我这兴师问罪来了？ 啊，还真是你。 夏侯恋拉着他的腕子道： 你不要命了？你这事这么冒险，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商量？ 我自己能办成，你安心养你的伤，别管我的事儿。 沈觉甩开夏侯恋扭头就走，夏侯恋亦步亦趋地跟在他旁边，咬牙切齿道： 你这叫什么话啊？你不把我当兄弟，不要我帮忙，那你让我留下来干什么？当花瓶，当摆设，看着好看吗？ 沈觉听了愣了一会儿，他们是兄弟还是主仆，沈觉自己也说不清，他好像从来没把夏侯恋当过兄弟，却也没把他当过仆人。夏侯恋这个人于他而言到底是什么？沈觉想不明白，心烦意乱，怕他继续再问下去，连忙道： 谁给你的脸？我们是同一个爹还是同一个娘？你是我兄弟？ 夏侯恋一怔，停了步，原地呆了半晌。对啊，沈觉从来没说过把他当兄弟来着，都是他自作多情。想了半天，自己也觉得好笑。抬头一看，沈觉已经走远了，忙跑过去道： 不当兄弟就算了，那你不能去杀人。 凭什么？你能我就不能？ 沈觉正胡思乱想，又听得夏侯恋说道： 你不一样。 他声音发涩： 你拿笔杆子的手怎么能沾上血？ 一句话平平无奇，却像一把利刃，把沈觉心头结了疤的伤口鲜血淋漓地拨开。拿笔杆子的手，这几个字在沈觉耳边回响，捧着夏衣的双手蓦然收紧，在衣服上攥出深深的褶皱。他已经多久没碰过笔了？他一个太监，连笔墨的奋力都没有。入宫以来，他摸过扫把，倒过夜壶，洗过衣服，就是没有拿过笔杆子，真是可笑。沈觉想，夏侯恋真是个白痴，他以为自己还能再回到从前吗？ 夏侯恋，谢金兰已经死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沈觉。 沈觉慢慢道，苍白的脸上秋霜一般漠然。 沈觉是个太监，是奴婢，是主子养的狗，拿什么笔杆子？ 你！ 夏侯恋一阵心酸，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，梗了半天才艰难地说道： 少爷，你和我不一样，我是个刺客，如今背的命债掐指一数也有两三桩了，再多几桩也没有什么。以后你要杀什么人，只管交给我，我帮你。欺你之人，我帮你杀；辱你之贼，我帮你斩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